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情绪平稳了一些吗？一开始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是不是很有画面感？好想再给你重复一遍这样的开始。面对欢呼的人群，从木质的地板慢慢走向了这些欢呼的人群，是皇帝的加冕，是无上的荣耀，也是面对无数崇拜他的人们。这种欢呼其实无论是在过去和当代都有着相同的性质。我们这里听到的是海顿的《皇帝》弦乐四重奏的改编版，一个跨界版。你听，从木质的地板慢慢走向了欢呼的人群。过一会儿门推开了，一起狂欢的感觉。他 来了。周一的古典流行，欢迎你的收听。北京时间14:06， 我是古月。 这样的欢呼人群不是婚礼上的欢呼的家人们朋友们，这种欢呼是不一样的。不过这一段可以加入到婚礼的庆典当中。 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奥地利作曲家海顿的贝多迪伯爵四重奏二乐章，也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被改编的原版。海顿的这一首是 C 大调弦乐四重奏，别名也叫皇帝，因为这第二乐章就是因为被用在了德国的国歌当中，所以呢就采用它的旋律。这其实呢是海顿采用的另一首他自己的作品，叫做《帝皇颂》，它的旋律作为乐章的主题。事实上呢，这个乐章就是这个主题加上四段变奏所组成的。对啊，就是海顿的自己这首作品，它也是进行的变奏。所以我们刚才听到的那个改编的版本呢，则是跨界爵士版了。古典也流行，就是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不是吗？海顿当时自己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他将来会被公开演奏，因为这首作品是当时受到了贝多迪伯爵的私人委托而创作的，所以呢，这首作品的别名也叫做贝多迪伯爵的弦乐四重奏，以伯爵的名字而命名。而实际上呢，当时贝多迪伯爵确实把它作为了私有财产保存了两年，这期间呢，只有伯爵那个贵族圈子里的人才可以显受得到它。但是这件私有财产在两年之后公开发表了，并且成为了弦乐四重奏历史上最经典的作品之一，尤其以第三首《皇帝》第二乐章就是最为著名。在此之前，其实像公众的音乐会在过去那个时候并不是很多，但是已经开始出现了。海顿呢，在当时也许意识到室内正在成为了一个公众的现象，所以在他创作的时候开始采用一种更加大众化的音乐语言。因为室内乐还有这些古典的传统音乐本来就是献给少数贵族阶层的作品，但是其实这些音乐应该让更多的人来感受，于是便有了越来越多的公众作品向公众发表。而像皇帝四重奏的第二乐章作为主题，其实刚才我说了，最早也是开始于海顿的《帝皇颂》，作为一开始奥地利的国歌长达120年之久，后来1933年被选为德国的国歌旋律，两德统一以后仍然呢，中间呢后来是被取消了，在两德统一以后仍然沿用了海顿的这个旋律作为德国的国歌。在乐章的末尾，这首变成了小调，不同的变奏形式。回到刚才节目之前，我们听到的跨界版，我们听到了那种欢呼和掌声。我刚才还说这种欢呼和掌声很不一样，就是这是这种感觉更狂热，而不是亲友之间的那样的欢呼和掌声。 那这种欢呼和掌声就让我想起再次又回到了艾维塔，其中有一段欢呼很像那个欢呼。那我们还是听一下最后的那个片段，我想给大家听一下那时候的欢呼，让大家进行一下情景再现。 By her own weak body欢呼来了。这种欢呼不仅有狂热热切，是一种急切的呼唤，还有一种这当时是艾维塔病入膏肓时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接下来好像那个形式更像是这个，我为你截了一段《波西米亚狂想曲》的尾声。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注意到这种情绪了吗？所以在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刚才我们听到是波西米亚传狂想曲的尾声，而在接下来我为你带来一段很特别的序曲。我都会想到曾经的那个辉煌的时刻。这里是 Freddy 和卡巴耶共同来合唱的辛辣序曲。 Freddie Mercury 将音乐国际化。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来自于 Freddie 和著名女高音卡巴伊的演唱。Freddie 就是在他的音乐中融合了各种元素，他的声音，他喜欢的音乐一向都是那种璀璨的、戏剧化的、表演的，的确是一位巨星。这里我们听到的曲子选自他的那张巴塞罗那专辑最后一首，其实这一首与前面的巴塞罗那还有其他的作品在整张专辑的最后交相辉映。玩起来了，我觉得哎，爵士也在里面，歌剧也在里面，摇滚也在里面。这是和他的波西米亚狂想曲一样出色的作品，你不觉得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 好像有着清风明月。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的二乐章，别名也叫做皇帝。好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其实想和你分享的就是皇帝国王为主的音乐。下半时段我们再见。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 这里是钟鼓楼， 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 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更动心。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也流行。 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在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不一样的音乐。刚才我们听过了贝多芬的《皇帝》，音乐还是要从这首说起吧。无法在公众面前发表演讲，这令他接连在大型仪式上丢丑。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为了帮助丈夫，到处寻访名医，但是传统的方法总不奏效。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慕名来到了语言治疗师莱纳尔罗格的宅邸。传说莱纳尔罗格他的方式与众不同，虽然公爵对罗格稀奇古怪的招法并不感兴趣，首次疗效也不欢而散，但是公爵发现在聆听音乐时自己朗读莎翁竟然十分的流畅，这使他开始信任罗格配合治疗，慢慢地克服了自己的心理障碍。乔治五世驾崩，爱德华八世继承王位，但是我们也知道他是那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那位，所以为了迎娶辛普森夫人不惜退位。而约克郡公爵临危受命， 成为了乔治六世。他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二战前发表鼓舞人心的演讲。在影片中运用了几段不同的音乐，比方说会有贝多芬的作品，也会有不同的音乐，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一首来自于贝多芬第五皇帝的二乐章。发生的时期是根据真实的事件改编，当然贝多芬创作的音乐的年代更久远，但是在电影当中选用贝多芬的降 E 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的二乐章很合适。贝多芬的这首钢琴协奏曲作于1811年，因为这首作品规模非常庞大，所以呢被人称为皇帝协奏曲。刚刚为你带来的就是美好的第二乐章。 我们这里听到的是贝多芬钢琴协奏曲的二乐章第五，因为作品的庞大，所以被人们称为皇帝。怎么办？他们是音乐史上的明珠，他们都有着桂冠之称。我们这里听到的是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三乐章皇帝，而在接下来我给你切一首吧，这首作品也被称为皇帝，这当时的标题就称为是皇帝，小约翰施特劳斯皇帝圆舞曲。